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是呢，即是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呢，即是交代一下我哋嗰个 show 都唔会有错啦，咁今日请咗一个嘉宾过嚟，其实交代唔系只个 show 嘅，仲交代埋我哋喺战南搞嗰个分神嘅，咁点都要同呢条友倾下啦，系咪先咁样？咁啊 呢条友啊， 呢条友啦，师君 上嚟啊， 你本来叫师君嘅， 杰斯， 我杰斯啊，而家叫杰斯 ，OK， 你叫咩名得啦，冇乜所谓啦， 师君 啊。啱啱同你做咗個 show 啦， 係 都係我㗎啦，話俾你聽， 係 15分鐘咁樣 OK， 成係你啦，大佬， 唔好講你，哇！你做嗰啲嗰段抽抽糧嗰段真係， 我哋 文肺腑 慢車邊嘅啫。 咁我哋嗰次都差唔多籌咗萬零蚊啦， 係好開心， 冇理想萬幾啦， 12000幾， 12000幾，咁除咗喺個 show 嗰度我哋籌咗萬幾蚊之外咧。咁咧，我哋戰南俱樂部咧，亦都係有啲網友啊， 所以我今日咪上嚟咯。 係啦，要我要同你交代嘅，或者你聽，當然啦，捐錢俾你個你嗰個運動啊，就係嗰個打針前嘅話，都唔需要經你同意噶，我捐俾你，你咪要咯，仆街。 我冇話唔要啊，我而家咪特登上嚟答謝， 答謝下啦， 戰南嘅網友咯，多謝曬，多謝。 我哋有網友咧就曾經 金額又唔少喎，大佬， 少㗎，加加埋都幾千銀㗎，係 啊，犀利㗎。 有啲網友就撐我哋撐我跳舞啦， 係， 亦都有啲網友就。 有一個捐錢500蚊， 捐500就叫我賣撚跳嘅， 叫佢賣撚跳。 OK， 咁我想問又要加翻嗰500蚊上， 啊，加翻上500蚊上， 咁你而家變咗3500噶咯喎， 3000 之前係3000嘅， 3500唔撚跳喎， 3000要你跳，咁你而家有500蚊係唔要你跳， 係啦， 咁啊上翻係3500， 三千五 OK， 係咪？ 3500啦， 係依家係咁。 咁我就解釋下跳舞嗰樣嘢先啦。 OK， 1500籌夠我就跳噶啦。OK， 喺咩場合就唔知，當然你可以要求我唔跳嘅。都夠5000呢我都會跳嘅。 咁叫街舞嘅條街度㗎。 咁就可能會如果譬如要跳嗰時候呢可能有一特別嘅日子啦。咁可能先跳啦就唔會話真係有5000夠5000蚊撐我跳咁我就跳㗎啦。 明白。 而且由3分鐘縮到2分鐘咁其實我自己 rehearsal 嘅一次㗎。唔好意思啊由2分鐘縮返1分鐘啦 ,ok。 哇真係好認真。 真係唔得啊。我唔夠氣跳2分鐘啊 ，OK， 真係好恐怖。咁、 嗯、 第二樣啦，亦都係啦，因為我哋嗰、那個戰南飲酒團啊， 嗯、 請飲酒團咁啊， 咩嚟㗎？咩嚟㗎？ 有位網友咧就可以是 sponsor 3位捐個錢俾不想打賞錢嘅。 哇，咁好啊！ 嘅網友 ，OK， 就只要你捐300蚊咧，佢就會請其中喺呢咁多人裏面咧，就請3個。就一齊去飲酒跳舞嘅，飲酒啦，飲酒啦，冇得跳舞啦，飲酒啦咁樣啊。咁呢位網友咧就撐3個，阿碌見到咁樣好玩咧，佢自己又唔錢，佢撐多2個。咁樣即係由我哋有5位網友，只要係曾經捐過300蚊以上，俾不信打賞錢嘅，當然要俾 receipt 我啦，係咪先？我睇咗咁樣，如果多過5個咧，我就會抽出嚟啦。真係抽出嚟㗎我唔會話你捐1000蚊我就會優先考慮我唔會嘅。 知道。 係啦咁就捐完之後咁諗住我哋會搵一個我決定咗㗎啦係12月頭嘅星期四咁就閒日嚟嘅就會去玩呢、這個遊戲啦咁就呢次啦。 OK。 咁因為有錢到你手㗎嘛。 OK。 咁就所以咪要就要同你交代聲啦， 即係捐錢跳舞， 係啦，捐錢就會請人請跳舞啦，咁樣咁就要快啦， 好有意義喎， 係啊，好有意義㗎，咁啊就最簡單啦，咁就我哋會有啲主持會出席啦，咁阿陸啊，我啊，咁而家傑斯你想嚟都可以，飲酒啫你都可以嚟都可以嚟下嘅，咁嗰啲我同你同阿陸咧，同埋嗰位網友自費但係咧就阿陸同埋嗰位網友就夾錢就請5位 ，OK， 咁啊，多謝呢位網友先，多謝阿碌啦。 呢位網友真係要多謝，因為咧，佢喺我哋未捐錢之前咧，佢已經捐咗1500蚊嘅。 OK， 哇，犀利，即係出錢出嚟嘅呢位， 出錢出嚟㗎啦，即係佢已經捐咗啦，即係實所以咧，我哋係即係，我啲戰男真係唔同啲，我唔使鬧你，明唔明白啊？ 唔係，你都要多謝我啊， 多謝你， 即係我因為有個北上打賞錢。 令到你戰戰艦得嚟都戰得有道理㗎嘛。 喂講真喂一路以來喂好老實我搞過啲分寸剩返來啲錢我又幫個啡鈴又幫過其他人喎有啲唔關不信打上前事㗎喎係咪先咁但當然啦你而家個 holding 係你㗎嘛咁梗係捉返你上嚟即係撐返閘咁樣等啲網友 聽下 啦係咪先你啲交代嚟㗎嘛咁你識做啦。 係再次多謝所有網友啦戰艦嘅網友。 真係冇得頂。 冇得頂㗎真係。 仲要問一問啦因為我有網友呢就想去東莞玩啦咁呢就早輪就聽阿傑師兄嚟到呢就話呢咦有間場就幾好玩㗎噃。 我有講過 係啊 唔係話真係有屈我 呀幾好玩嘅咁樣。你可唔可以即係詳細講下呢間場有乜嘢好玩呢講真咁樣。就感 X 啦或者 X 河啊。 係。 咁其實有咩好玩 又嚟呢啲嘩好親切啊幾好多年前係咁樣。冇乜冇乜唔係即係新個我哋去開嗰間啦 東西啦未益 咁都喺附近㗎啦咁仲有就即係啲女仔好似好啲啦質素好啲啦。 咩價錢到呢 都係嗰個價錢㗎嘛。 即係而家因為我上次我去咗東 西。喂我冇 ,sorry, 我冇乜做呢啲功課啊因為我而家唔係我通常都即係你知我都係嗰句我真係唔好記嗰啲價錢。 o、okay, k 而且你基本上同啲客去嘅啫老細嚟㗎啦。 譬如唔出街咁你坐下咁三到五百咁樣。 飲酒呢 吓 飲酒價錢 呢飲酒價錢囉。 飲酒價錢女女唔知咗。 三到五百囉。 女女唔知啦。 吓唔係你講咩叫飲酒價錢先。 淨係飲酒。酒水消費 哦，那個差不多啫，那個同一般出面差不多。 O、okay、K， 即係譬如都係啲大中細房咁，然之後套餐咁包幾多打啤酒，千零蚊咁樣咯。相對係比深圳平啲嘅東莞 平啲嘅， 東莞平啲嘅。 咁如果譬如嗱，我仲知道喺上面咧，即係喺嗰間咁 X 河啦，我哋叫做嚇 X 河啦。咁上佢係一間酒店嘅 係咯， 二樓嚟㗎嘛？ 三樓。 咁如果譬如我哋喺返租返嗰度嘅酒店呢嗰啲酒店質素點樣呢 酒店質素係 OK 過嘅 OK 過嚟啦。 唔係 OK 過先。 咁而家就即係如果你唔太介意唔係其實而家唔係好差嘅。咁房錢大約係200-300蚊到啦。 唔貴喎。 但唔貴咁空間啊所有嘢 OK 嘅咁問題就係保養啊差少少啦咁應該都佢其實都有幾年㗎啦咁所以嗰啲即係酒店房間可能就會舊咗少少囉。 OK。 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建議嘅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諗住 stay 一晚喺度嘅咁你譬如喺出面搵酒店好啲嘅。 OK。 咁但係你話如果你係短即係即日走啦咁即日走嗰啲咁你咪最好就係唔係都可以係留喺唔可以嘅可以選擇嘅。 OK， 係因為睇你自己個經濟狀況囉。 又問問啦、啊、即係東美呢就好多分寸玩啦咁樣啲。 喔嗰度冇乜㗎。 冇乜分寸。 冇乜。 即係光珠嗰啲唔會有嘅。 冇嘅。 唔會有嘅。 冇嘅。 會唔會個媽咪會走嚟玩下啲遊戲呀、 啊。有嗰啲有啲嘅。 例如係邊啲呀即係同東美一樣嗰啲。 吓唔係最多都係除 bra 啲囉。冇啊，冇乜遊戲玩嘅，嗰度就冇乜遊戲玩嘅，即係唔同隔離嗰間。 即係氣氛就唔夠嘅。 喂，氣氛睇你成班人點樣玩嘅啫，但你話遊戲就冇乜遊戲玩囉，真係冇乜㗎喎。 我覺得東美呢，即係隔離嗰間呢，好似啲媽咪嘅識搞。 唔係，所以你睇心態囉，其實唔係，咁你如果講媽咪咁好多都係喺隔離嗰度過嚟嘅啫嘛。咁你要搞氣氛嘅，其實都有得搞，咁但係你簡單話俾你聽，你要玩遊戲，嗰度就冇遊戲玩嘅。 O、okay, K、 啊。即係你除非即係間唔中可能有一次囉，但係撞啱囉。但係因為嗰邊嗰啲佢哋唔即係嗰啲女仔係冇 expect 會有遊戲會玩遊戲囉陪你。 O、okay, K、啊。質素會高過隔離幾多度呢 好嘩用咩去評定啊 首先一分錢一分貨首先價錢嚟定啦我上次去隔離嗰度呢就千。 我會咁樣同你講啊。 O K, O K。 我嗰樣講啦其實你而家今時今日你去東莞呢、其實已經係即係睇你用咩標準、如果你用返以前嗰個標準呢係差咗㗎啦即係成個東莞因為做廠嗰、個即係不景氣呢其實好多已經你話如果好嗰啲你而家今時今日你問我邊度好呢我話俾你聽你行遠啲你譬如話而家可能喺江浙啊喺江蘇呢嗰啲就 冇可能 唔係呀 但是其实是其实是那个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讲给你听，因为那个流向呢是转变了。即是你以前譬如说深圳东莞多人，譬如说紫水低多香港人上来玩之如此类，那么那个那里不是多好多好质素的，不是就是聚在东莞深圳咯。 但是 但是今时今日的事实，如果你问我话给你听， 靓女就去晒那里。 一定是在江苏啊温州啊浙江啊那些、okay. 因为那边是那边是多好多的。 但是价钱那边又贵好多呢、 啊、不是啊，有便宜有贵的。唔係都係唔係啊，一樣其實唔即係有朋友，因為嗰邊都有嗰邊都有工廠區㗎嘛、嗯、即係你譬如話你台州啊溫州啊咁嗰啲佢咁咩有得工廠區，一樣有老闆，一樣有娛樂場所，一樣有返曬到㗎嘛。 但係嗱好簡單啦，你講 所以我一定要咁樣解讀俾你聽囉。 即係我成日覺得價錢講平，你點可以平得過東莞深圳啊，即係我會覺得係咁。 唔係差唔多㗎啫， 江蘇最簡單一樣嘢啦，一街之隔啫，東莞同廣州。 你去過溫州啊？話啲溫州其實咪即係東莞咯。 OK， 一樣係工廠區嚟嘅啫嘛，其實差唔多嘅咋。嗰邊嘅紫水唔會高，唔會低，唔會就算可能係輕輕高少少嘅咋，或者即係唔會高好多嘅咋。而家唔係講緊北京、上海啊、嗯，北京、上海就會好挑貴咯。江浙咯，因為江浙好多地方都係做工廠噶嘛。 OK， 台州做塑料噶嘛，做塑料廠嗰啲咁，呢度好多廠喺度，其實就咁你即係我就想話俾你聽，嗰個轉向就會去咗嗰邊咯。所以你問我，我好難答你個質素，真係你如果你問我，我哋嗰啲喺度咁多年，今時今日，我譬如話你上親嚟啊，有時我都同你講啊， 招呼我哋啦， 唔好太過高期望咯，因為今時今日真係成個東莞都即係 even 你去常平啊嗰啲可能。其實同以前比你都係冇得比㗎，以前真係你隨時搵到個范冰冰㗎嘛、嗯、今時今日你搵到個周迅㗎㗎嘛，大佬 好區啦，周迅你仲想點大佬係咪先，即係但係如果譬如我哋如果去東莞玩呢，你建議我哋係會係去呢啲即係口街好啊，定好似你而家冇去啦， 咁你香港人你都係鍾意去常平㗎啫， 常平口街 常平多香港人囉。 咁長安有啲咩差過 長安你因為長安呢幾年如果你其實特登上去玩，你就其實就未必係上長安㗎啦，因為長安已經即係好似我哋咁講，即係其實冇以前咁好玩啦，質素低咗啦。咁你譬如話我哋成日喺度做嘢，咁就唔同啦。 哇，又見下下。 咁如果你話你香港人特登上去玩嘅，多數都仍然係聚返喺常平囉。常平會熱鬧啲嘅、 嗯。 常平啦，口街其實都麻麻地。 口街貴好多嘛，好好人 啦。 我自己通常都係張價睇貨。 是 即係你喺口街你攬埋都2000銀㗎嘛，講真而家係差唔多啦。 超你問我嘅，你而家去邊度玩你都係貴㗎啦，喺大陸。 咁唔係㗎，我哋喺沙灣喺深圳好平㗎咋，有時去咗好平㗎咋。咁你平咗你唔信㗎， 咁你又要睇，咁你咪就唔同一分錢一分貨啫，一分貨啫。 即係我就好簡單，上次我去隔離啦，即係東微啦，咁啲女又分1000、1200、1500嘅。 嗯， 咁如果咁何即係咁 X 差唔多一樣， 差唔多一樣， 差唔多一樣， 會唔會 但係即係好嘅質素就去咗咁何多啲囉。 例如呢，即係、啊、即係有啲網友鍾意玩啲後生啲㗎啦，咁有啲網友鍾意玩啲高少少嘅女仔啦，咁係咪都係喺咁何都係咁分嘅呢？ 可以，唔係咁何多啲嘅， 咁何多啲， 咁何多啲，你頭先講嗰兩間相比就即係、就會係咁何多啲，因為嗰邊又旺啲啦，而家 隔離一條街咗喎， 係啊，咁你有口碑㗎嘛，咁你譬如舊隔離街嗰間又舊咗少少啦，即係歷史又返咁上下啦，咁你仲有就係、是、有啲好多原因㗎嘛，有好多嗰邊嘅媽咪又過咗去 感 冒呢，咁你即係貪新忘舊呢啲係屌男人嘅特性嚟㗎啦，咁、所以嗰邊係好玩啲囉。 好玩啲呀、啊、 好玩啲。 但冇遊戲玩我又覺得差啲。不過唔怕呢、我哋通常。 如果你咁多要求好難搞喎。 唔係你要知道呢。 咁你咪咁囉，下次你上嚟就頭兩個鐘喺魅力囉。 OK, 東微。 跟住只有埋單再過咁。 咁我 俾你玩撚曬㗎啦。 咁我自己帶隻都係 先玩撚完遊戲。 都係我哋自己帶隻鱷魚去，我哋搵都係帶隻鱷魚。 唔係 OK 嘅，即係我覺得 我冇你咁多要求嘅，即係我覺得就 唔係我多要求，我啲網友多要求嘅。 唔係嗰啲成班人，咁你其實有冇氣氛係你自己營造出嚟嘅嘛？ 哦，咁啊，我同意嘅，即係即係睇下自己有幾多 quality 嘅啫。 係咯， 啊講還講啊， 係 有冇你使唔使多謝下我咧？ 多謝你咩？ 教你玩微信咯。 哦， 嚇、啊！ 我都學緊嘅。附近的人，我唔知學緊。屌你成日篤撚爆啲嘢，真係好撚怕上你嘅節目。 附近的人， 屌， 係咪好撚正咧？即係講完之後， 我唔係講好撚正嘅，好撚有趣咯，好撚過癮咯。 即係嗱，我啊成日好最簡單嘅啦，我就身處大陸嘅比你少啦，咁你一個星期有五日啦，有得有兩日係翻嚟香港啦，我一個星期頂得兩日喺上邊啫，係咁我成日見到咧，除咗附近的人嘅咧，喺個微信嗰度咧。即係有啲女仔咧會無啦啦 at 你，即係你三唔識七嘅喎， 係啊， 咁啊有一條 吹下水咁嘅個人， 係啊，冇你唔識佢嘅話聲，因為嗰條女都係揾附近的人揾到你噶嘛， 係啊， 喂，咁如果你成日喺國內咧，多唔多呢啲咁嘅？ 唔係你嘅，我覺得，所以我咪過癮咯，即係譬如你無聊嗰陣時咧，夜晚咁你我一個人做緊咁啊，咁啊間唔中咪有，因為我最近我住酒店比較多嘛。 是啊， 咁你夜晚喺酒店咧，咁你又撳下個掣幾個人嘅喎，即 係 我發覺哇一百幾廿個咁嘅， 都係女女， 咁你瞄下，梗係啦，啊、我梗係 female only 嗰個，屌你， 佢 睇馬路托咩，見得到你想嘔啦，屌你，咁你跟住見到哇一百幾廿個，咁你。好似似皇帝嗰啲樣嗰啲感覺， 好似選 妃嗰啲樣幾過癮噶。同埋我覺得我 真係有同佢傾偈嘅。 我冇乜實際經驗嘅，即係我都係齋睇嘅啫。咁啊齋有啲唔係，因為你唔知係咪因為開你教即係開通咗個。你揾附近的人啫，人哋又揾附近的人噶嘛，係咁 嗰啲女都係揾咩嘅啫。 咁啊聊下，咁啊有一路即係噏下咁樣咯。咁啊有啲直情係又係做生意嘅，咁啊即係 check check 下咁幾個人嘅。 就未試過實踐。 冇啊，未試過啊，咪因為屌黐線，我冇你咁，我都係嗰句啊，點解日日喺度邊咁？即係好鬼攰嘅夜晚， 即係你係一個 係啊，要做嘢噶嘛夜晚。 即係我覺得你係幾聰明嘅人嚟啊！ 點啊？點啊？ 即係我永遠咧一向咧，其實一有呢個微信咧，有呢個附近的人，其實 QQ 都有啦，係咪先？我都已經同啲網友講，千祈唔好信 嚇， 因為咧有危， 就是、要小心咯。 呢 個唔係聰明，呢個係你長期喺上面嘅時候，你有嗰個戒心噶嘛。 即係我就成日咁講嘅，喂大佬，三唔識七。嗱，我前年你哋去走去揾媽咪，起碼叫做有陣。 係啊，你一穩陣啊， 穩陣啲啦。當然，但如果你喺附近啲人搖到出嚟，或者人嚟搖到你， 即係便宜莫貪啊！係啦，呢啲嘢你要明啊嘛。 即係你諗下，一個女仔無端端會走嚟問你價，佢又冇覺得冇問題嘅。 嗯。 喂，佢背後有咩勢力咧？你係唔知噶嘛？有咩會唔會捉黃腳雞咧？你又唔知噶嘛？ 係啊，冇保障啊嘛。 某程度我係覺得危險噶， 直頭危險啊！ 我就覺得唔建議網友玩，因為我自從我開咗個微信嘅討論區之後咧，即係聊天室之後咧，而家哇好犀利啊！有一個聊天室有差唔多40人噶啦，有一個聊天室咧就得翻幾件，咁有時候都會講下呢啲咁嘅微信嘅女仔啦。咁每次我都講話，千祈唔好玩啊，大佬，好撚危險噶啊！但係你知道我哋啲網友啊， 唔係你一部電話玩就冇所謂嘅，即係你唔好搞佢上房啊嗰啲嘢咯，即係你要啊，係啊，會無無聊聊幾好噶咁樣，即係撳下個 WeChat 咁樣，哇，一百幾廿個喎、 啊！如果你真係諗住玩下玩下 side talking 啊，傾下就冇問題啫。喂，我哋啲網友唔係嘅，我個網友咧就有性就冇人性， 唔所以咪就是要提下呢啲人咯， 啊、 即係個係嗰、那個危險性係高噶嘛。 最衰就係咩咧？有啲網友係曾經試過，亦都冇問題啊，而且價錢亦都唔好貴，八八又有， 因為你慳翻咗橛啊嘛， 慳翻咗飲酒嗰橛啦。 但係你上得山多就中遇虎 啦， 你一定奶遲咗奶鑊， 遲咗奶鑊咁。我成日都喺度同啲網友咁講，喂，大佬你玩還玩喎，呢啲嘢高危㗎喎，講真。 唔係我都可能有一日奶嘢，除非俾我即係揾到個同范冰冰一樣樣嘅，咁我咪奶嘢。 你仲要諗下啦，呢啲嘢又係一個最戇居上大陸玩嘅人。即係玩微信，喂嗰張相不能夠證明佢係嗰個人嚟㗎嘛， 係 咪先？係好多人都係會咁樣，咁其實 但係有時候控制唔到㗎嘛， 係囉， 你俾我見到佢有 見到條女好像范冰冰那樣失控的 了。OK, 是但是呢即係我就唔會贊成你啲女仔通常都係唔會俾真相啦、啊、就算俾真相嘅話都係俾啲執過曬呀、啊、你知而家你美圖嗰啲做得幾好㗎啦係咪先喂你冇保障㗎、嗯、而且你諗下你係高危到點樣呢喂佢如果係捉黃腳雞點算 嗯、 啊、因為你會同佢 check 嘅時候呢你會留返你嗰個房號啦我喺邊度等你啦咁、嗯、喂其實你係好開揚嘅地方喎你係完全冇唔安全㗎喎。 賴曬嘢㗎。 如果我係要捉黃腳雞嘅話喂我就會喺隔離喂我係嗰條女喂老公呢度呢個撚嘢約我去呢、這個436號房啊喂咁樣 或者就係公安啦。 公安又得啦。 辦公安啦係 釣魚 啦又得。 乜嘢都有㗎嘛。 係啊。 即係如果網友係成日諗住喺度玩呢啲咁嘅遊戲呢其實某程度我真係非常之唔贊成我亦都唔鼓勵咁、 嗯 啊、又 講但係督下督下就個人喎百無聊賴咁樣 但係你我又唔贊成督下督下呢因為講真的人哋搵食㗎嘛有啲人真係搵食㗎嘛 黐線㗎咁我理得你咩感受啫你係擺上明擺上擺你擺到明係想俾人督嘅啫屌真 係咁你冇咁嘅心你又唔好走去聊㗎嘛、哦、我係覺得咁、啊、我又想講一講無謂係咪先咁又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我講 快 差唔多啦、okay. 我哋廿零分鐘㗎咋嘛。咁、 okay. 我又講少少啦我哋而家開咗個微信嘅討論區啦。咁有網友呢就又喺度吵架啦。 OK, 啲寫友啦。 寫友啦。咁其實呢我就想同一啲網友咁講啦盡量就首先梗係唔好吵架啦。但係呢如果你係諗住呢啲網友喂佢講嘢吹得好大喎真定假啊其實使唔使質疑呢喂吹水咋嘛其實。 係囉。 你成日喺質疑嗰個網友嘩你成日都係日日都可以食到好嘢嘅咁樣你某程度你係咪。 關你撚事啊 即係關你咩事呢 係囉。 我都覺得關你咩事呢 係囉。 人哋要假設就假設咋因為我相信我呢位網友嘅、嗯。就算佢真係作咁就點先、 嗯。 你冇損失㗎嘛你咪講鹹股咁就睇囉。你使乜下下啄住人。喂大佬首先一喂你有冇合照啊 同埋你可以選擇唔睇㗎嘛。 係囉你想唔回應啊 係 啊。當然有人質疑你佢都希望調返轉咁講啦有人質疑你都係希望你都希望攞個真相啫啊咁佢求知欲強啫咁呢位網友又唔使一下一下又屌柒人嘅、 哦。 即係語言上你屌我我又屌返你咁就喺個 屌屌相報何時了 即係喺個討論即係喺個聊天室嗰度呢就會覺得好撚麻煩我就好介意因為多人嗰個聊天室又係咁少人嗰個聊天室又係咁 又係咁 即係人少幾個又會有 最好係咪就係唔好開聊天室啦 但係你諗下我開聊天室嘅目的啦因為好多網友要問我問題問我啲可能我都自己唔識答㗎咁我不如就再一個聊天室 是 咁大家集思廣益、 嗯 啊、其實我的宗旨就是這樣的或者譬如有時我搞一下分寸、啊、有些在哪裡玩咁我唔使公開咁講啊又唔使下逐個電話打係咪先係咪先我又唔使話喺 Facebook 開個 group 啊咁我呢個聊天室度諗下我今日去呢度玩啊飲酒七舊啊飲酒五舊啊飲咁樣咁係比較方便啲㗎嘛。咁、 okay. 我其實呢個原意係咁嘅啫你都可以俾啲網友大家交流一下啦、 嗯 啊、你鍾意玩人妻玩人妻囉係咪先真假冇問題㗎其實講真的千祈唔好亂晒大龍話嘩你成日都玩到人妻真定假啊有幾位網友我係信㗎話聲我真係信佢真係玩到因為佢時間長啊話聲你聽啊一日呢就打字又快喎、啊、一日呢就傾十條女啊咁十條女咁一個星期滾一次其實真係唔係難嘅當然有啲網友會質疑啦啊咁算我常常一樣嘢唔好質疑信就信唔肯信咪算囉係咪先話呢個網友。 就算假嘅都有貢獻嘅。 嗰個貢獻啦你咪。 貢獻咗個古仔 出嚟。古仔出嚟囉人哋都係真係假嘅佢都要創作㗎。 嗯 ,ok, 係囉。 咁講真而且你保持一個聊天傾下偈大家開心嘅感覺啫又唔係話一定要係真嘅。喂如果你是真嘅你咪鍾意再埋一齊玩囉如果唔得先算囉係咪先。咁唔好咁無謂 ,ok,、 嗯、開心啲。 開心啲大家都係戰男出嚟傾下偈嘅啫。 ok, 咁、 okay, 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其實呢集搵阿傑斯上嚟都盡量係話聲俾你聽我哋公開話聲我哋有啲錢。 是会捐过嚟俾你嘅、 okay, 不信 多谢多谢多谢再次多谢战男嘅 网友。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okay, 下个礼拜再 见。好，下次嚟个，拜拜。 拜拜。